命中。烈焰波动键命中。凭借周泽楷在团队频道的简洁提示，凭着自己的直觉和手感，江波涛愣是在吴浪致盲的状况下，将这记烈焰波动键轰到了韩银柔的身上。虽然他的吴浪最终也没能避过这记斗破山河，但是已经没有什么应对是比眼下他所做到的更出色了。在绝对被动挨打的情况下，他竟然抢出了一次攻击交换，而且是相当不俗的交换。斗气爆发，烈火燃烧，交换的两个技能各自肆意发挥着他们的伤害。斗破山河引发的地动山摇将吴浪掀得接连踉跄，但韩阴柔也被烈焰波动剑扫成了一个大火球，轰然落地。 列众， 轮回频道周泽楷又有消息，他在告诉江波涛，烈焰波动剑命中，这等于也是将韩阴柔的位置更加准确地向江波涛进一步传达。江波涛心领神会，踉跄中的吴浪举剑。普通观众只是一个劲儿的叫好，但是职业玩家此时真的有点被惊艳到了，不是为了之前那记命中的烈焰波动剑，而是为了这一举剑。因为这一次吴浪可是在承受斗破山河的攻击中，接连不断自地下翻涌而出的斗气攻击让吴浪的身形一直跌跌撞撞，吴浪可是在致盲状态下呀，这种状态下江波涛能让吴浪保住平衡没有倒地就已经算超高水准了，但是他竟然还能保留着之前所建立起来的方向感。剑气枪响，一枪穿云射击。周泽楷可不是只注意着唐柔和江波涛这里的状态，作为此时轮回唯一一个未被致盲的，他需要尽可能多地观察场上形势。孙祥的一叶知秋和吴起的残忍静默做出突击，不出所料的苏沐橙和安文义都选择了退让，他们预见到了当两个角色走出暗阵后和他们过分接近会很不利，不得不先行防备着这一点，但在退让的过程中自然也是要趁此良机占点便宜。苏沐橙的沐雨成风毫无同情心地将重火力扑向了两位可怜的致盲角色。轰轰轰，沐雨成风的炮火撞击着一叶知秋。轮回的粉丝倒不觉得怎样，但是星星的粉丝中有不少之前是家世粉，眼前的这一幕让他们觉得极其违和。一叶知秋，沐雨成风，荣耀联盟连续四年的最佳搭档，对于家世粉来说，他们看惯的是沐雨成风为一叶知秋做火力掩护，一叶知秋为沐雨成风挡架近身攻击。但是现在沐雨成风的炮火毫无保留地对着一叶知秋轰杀着，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两个角色并肩作战的场面或许大家再也不会看到，可是大家真的不知道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适应这一幕，或许永远。当看到这两个角色同时出现在场上时，大家第一时间产生的念头都是伙伴而不是对手。是对手，每位对这对搭档有着深刻印象的荣耀粉此时都不得不在心里对自己使劲强调，然后看着一叶知秋向沐雨成风冲去，不是为他挡架，而是要给他施压。看着沐雨成风对准一叶知秋不断的开火，不是为掩护他，而是要将他阻拦在这片炮火当中。 我想这一幕会让很多人觉得难过的， 连电视解说潘林此时都忍不住要说说这其实是比赛之外的题外话， 但这就是职业赛的残酷之一。 观众在场外观看残酷，选手在场上感受残酷。枪响，子弹从一枪穿云的枪口飞出，飞向沐雨成风。周泽楷在限制沐雨成风的火力，算得上是在打断这种残酷，但是苏沐橙身处残酷的最中心，却必须由他来坚持这种残酷。躲避一枪穿云的攻击，炮火继续轰向一叶知秋。 你真的很坚强。叶修也在场上，所发生的这一切也都落在他的眼中。他知道面对一叶知秋，苏慕城或许比他还要艰难。对于叶修而言，看着一叶知秋，他至少可以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不在哪儿。但对苏慕城来说呢，一叶知秋原本就是站在他身边的，现在看起来也依然是在他身边，只是现在的一叶知秋会气势汹汹地将雀邪向他刺来。一叶知秋已经不再是伙伴，但是我还在。一枪穿云的枪在响，射向沐浴成风，无浪的短剑天链在挑起，又是依靠直觉以及手速的一击，就要扫向韩银柔，但是一道身影毫无征兆的就闪到了他的面前。叶修，君莫笑。游走于左翼，更多是在用远程攻击钻轮回漏洞的君莫笑，忽然间留了个影分身在当地，真身直切中路，冲撞刺杀。君莫笑出手，江波涛还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正支援着孙翔舞起的周泽楷，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急忙调转着一枪穿云的枪口。这时候再从频道里给江波涛发什么消息，肯定已经是来不及了。轰！剑重，千机伞和无浪那身沉重的板甲撞击在了一起，天链依旧跳出，但所聚起的波动之力最终却是从韩嫣柔身侧掠了过去。江波涛察觉到无浪在移动，察觉到无浪在遭受攻击。是谁？是什么？冲撞刺杀，君莫笑见抵着无浪就要将他带走，一枪穿云的枪火总算赶到，但是星星的又一人也已经赶到。乔一帆，他的一寸灰在右侧和叶修的君莫笑形成呼应，叶修的君莫笑入阵，但他的一寸灰没有，他的一寸灰悄然绕到了一枪穿云的身后。此时的轮回只有这一双眼睛，周泽楷要应对的太多太多，他的视线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局限，而星星也在刻意将战局向一边导入，最终的空档留给乔一帆去执行。接近，差不多了，吟唱，鬼神之力在刀锋凝聚着，乔一帆心中也是紧张无比。这一击能中吗？他注视着一枪穿云的背影，生怕他这时突然一个转身，突然就将枪口指向他这边。一枪穿云没有转身，但是一枪穿云突然一动，游走间双枪疯狂喷火，子弹顷刻间向着场上的每一处打去，速射乱射。周泽楷赫然是想用这样的爆发以一己之力来支援全场。